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追访两位听众，这两位听众呢是我在同一天先后追访的。在和这两位叔叔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突然觉得他们很像，尽管他们素不相识，但是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以及对于生活的态度，这应该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喂，你好。 哎，你说。 我是京城帮帮团。 哦，你好，你好。 哎，你好，我看您反馈了一条信息，说您求的这个老式的油烟机已经求到了，是吗？ 求到了。 当时发了信息之后，有多少位听众给您打电话呀？ 4个，头一个70多岁老太太，我们叫她王老师，她说她是老师，现在还在兼职做呢，口音完全是老北京的口音，给我介绍说她有一个老式抽油烟机。他把它拿掉以后啊，花了80块钱把它清理干净了，准备120块钱转让。我说您这个是不是过去那种扁的老的那种？他说是。我说行。然后呢，就说商量啊。他说他跟他的爱人，他爱人80多岁，他把这个抽烟机已经搁在了柜顶上了，他们两个人不能拿下来，得等他的子女在假日的时候给他拿下来，所以就等了几天。在这期间啊，又有3位给我来电话。后来我说我现在啊已经有大概集定了，我说如果要不成的话，我再跟您联系。就那3位非常好，人家非常客气。他说呀，我这个卖那个收废品的说只能给我30块钱，他们拿去就砸了，就只要你的电机。他说我不想给他们，我还想让这个抽烟机再发挥作用还能用。我说您这个想法跟我一样，我说他们拿去以后这东西就糟蹋了。 那您现在这个油烟机已经拿到手了吗？ 后来过了大概1个多礼拜，我这腿忽然疼了，原来不疼。我说原来跟我老伴一块去，都把那个路线都找好了，结果腿疼上了，我只好等着我那女儿，等到她星期日的时候给取回来了。反正就都挺愉快的，都是老北京，说话特别客气，听着非常亲切。所以觉着您这节目啊，我听了好多年了，我觉着你们这太好了，把这个北京市市民这些个难题儿、这些事儿、这些解决不了的事儿，都是家常里的很小的事儿，各个方面的可以说涉及的非常广泛，进行交流，互相帮助，互通有无，我觉得这太好了。 那您通过我们节目还解决过什么其他问题吗？ 跟您 那儿想买一个那个耳机。 什么样的耳机？ 想要一个那个德国大师450型的那个耳机，我过去听过，特别好听，我特别喜欢。现在买新的已经没有，停产了。 哦， 我就说想通过咱们这儿呢试试。后来大鹏说这个好像1000多块钱的东西大概不好办，有这个的也一般不转的，而且这耳机也是个名牌，是个比较受欢迎的吧。 哦，您为什么要求这样一个耳机啊，这么专业的？ 哎呦，我特别喜欢听音乐，我70多岁了，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听音乐。 听什么音乐呀？ 主要是西方音乐，古典音乐，交响乐啊，独唱独奏啊，小提琴啊，女高音啊，男高音等等，西方音乐比较多。中国音乐我也喜欢，什么黄河大合唱啊，一些老作曲家我也挺喜欢的。 您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呢，还是说就 是 兴趣爱好？ 不是就是爱好。我因为什么呀，我从小大概5岁左右，家里有一个手摇留声机，当时他放的就是海顿的一个玩具交响乐，韦伯的猎人大合唱等等。哎，小时候那么点儿，哎，听着就特别喜欢，而且能跟着唱，那个调挺跟我合拍的，特别喜欢。那时候上幼儿园，幼儿园里人有钢琴，用钢琴呢弹各种简单的曲调，让你做不同的跑步，哎，特别好玩。哎呦，那时候一看见钢琴就觉得特别的喜欢，从小就种下了一种子。后来到15岁的时候，1956年，中央广播电台办了一个莫扎特诞生20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那么一个活动，就天天放莫扎特的音乐。哎呦，那时候我听的上瘾了，简直是天天得听。那时候正好我是得了肺结核，在家休息，尤其那学院小夜曲，哎呀，听着简直是上瘾极了。 那看来您和音乐还是很有缘的呀。 对，我觉得就是。 您从小从那么小就这么喜欢音乐， 是。 然后长大之后没有有意的往这方面去发展发展吗？ 不行，我这个我觉得我没这个才能。我们家呀，那手尤其小拇指都短，学琴不行， 所以只能单纯的喜欢。 单纯喜欢听行，嗓子也不行，也唱不了什么。 哎呀，那您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梦想啊？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话。 我有一次北京音乐节，我想买3张票，有一场我也忘了他什么内容，就那么听。哎呦，结果一听，哟，我说怎么上来一个外国人指挥小乐队啊，还穿着中式褂子。指挥完了以后他上来了，做小提琴独奏。我一听，哎呦，简直是太棒了，不是谁呀、啊，赶紧拿起说明书一看，哎呦，世界级的小提琴大家，哎呀，让我真是感动极了。 您看您今年都70多岁了，刚才讲从5岁开始就喜欢上了音乐，这一下都喜欢了快70多年了。 是， 嗯， 现在我是也拿 iPad 在那个网易音乐里头下载了好多音乐，哎呦，就是心领神会，好像就能非常吻合，我觉得一听我心情马上不一样。马上就变了，非常明显。我把我的积蓄里的就攒的钱，可以说是一半以上是买了音响了。 那老伴儿呢，也喜欢音乐吗？ 他喜欢现在的流行歌曲。 那您除了音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好啊？ 就是美术，我主要喜欢的是西洋的水彩画和油画。水彩画也特别好，水彩画这它特点就是透亮、透明，那个感觉简直太美了。油画那种浓重。就跟一个交响乐一样，你怎么看你看多少遍你也不能把它完全理解了，太深厚了。 喜欢美术也是从小开始的吗？ 这个是后来在上中学的时候看见荷兰伦勃朗的那个画片，哎呦，我说怎么那么好，文艺复兴以后的那个那大批的都那么好。 哎呀，您看您又喜欢音乐喜欢美术，您这骨子里面充斥的全是艺术细胞啊。那您后来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是学医的。因为什么？我从小比如说我多病，初三的时候就得肺结核，就休学，身体非常弱。 那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后来您开始学医 了。首医那时候叫二医，我们考的时候还叫北京第二医学院。 学哪个科的呢？ 学的小儿科。 小儿科呀？ 啊， 哇，小儿科现在忙得不得了。 对，我们那时候实习就在儿童医院，那时候也是忙得厉害，那门诊那堆呀堆，那我们实习当学生，我记得，哎呦，那堆着那时候就堆着小孩就都围着你。我们分配的时候正好我是66届的，66、67、68、3届， 一律下乡，一下就下的地去了一个河北石家庄地区一个非常闭塞的一个小的山区县。那时候我这个小儿科可就忙得要，那县医院是非常小的，那时候那个县才12万人，那县医院非常小，才50张床，加上10张传染病床才60张床。 就那会儿小儿科呀，小朋友生病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我在的时候大部分全是传染病。 城市里也是这样的吗？ 城市里头也是。 那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条件都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其实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哎呦，现在我那县医院啊，10层大楼啊，好几百张床啊，什么 CT 什么开颅开胸全行了。原来最大的手术就做一个胃切除，肠吻合，别的都做不了。现在人开颅开胸都能做，不得了，不得了。 得于咱们国家的不断强大。 对对对，有钱了，钱盖楼啊，买设备啊，都要钱。 而且您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人的这种卫生意识和那会儿也完全不一样？ 提高了很多很多。 意识是高度了，但是现在啊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像您这个岁数的老年朋友啊，甚至可能年龄还比您小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养生方面的这个认识啊好像有点偏差。 是 有时候一听什么养生，一说吃这醋爆花生好，呵，好家伙，恨不得就天天吃，顿顿吃。 我跟您说，连我老伴儿都信，也不哪儿买一本书看上的全是偏方，醋泡鸡蛋现在天天吃。 那您觉得他吃了以后有用吗？ 我问他了，他说我觉得见好。其实这个从道理上讲都说不通，而且鸡蛋生鸡蛋里也有细菌啊。当然搁9度的这个高浓度的那个白醋可能有一定的抑菌作用，但是也谁也没测过。 那为什么还有一些人说这个管用好呢？ 有可能是心理， 心理作用。 这个人非常厉害，就跟那电信诈骗一样。电信诈骗能把人给溜的什么呢？心理作用啊极强。我从个人讲，我觉得养生，你比如糖尿病，5驾马车，第一就是糖尿病教育，然后糖尿病的早期发现，然后控制饮食，迈开腿，管住嘴，等等等等的。 根据科学，这是一些行为方式上的养生啊。那除了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之外，就是您觉得作为老年人养生，那么心理这一部分是不是？ 心理非常非常重要。心理啊，就是人的心理啊，心理状态最主要的叫平静。这个平静呢，就是正确的看待自己，看待人生，看待社会，得有那么一个非常客观的站得高看得远的那么一个角度。我觉得这方面啊就得不断的纠正自己。当你受了委屈的时候，你就想几千年来有多少人在受委屈，受委屈那是个常态，你别为这一个纠结放不下。而且你受委屈错的是对方，你不应该为对方的错误让自己受罪，应该有这么一个自我调节的能力。自己要做错了事儿，马上就应该反省自己，我做这个事儿对别人有什么伤害。其实伤害别人的同时更伤害的是自己，因为自己做了不对的事儿了，自己有内疚，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所以要想让自己保持好的心态，能够平静下来，不断的学习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要崇拜去接受这些正面的东西，积极的东西。 对，同时呢还要充实自己，像您似的有一些爱好， 对， 能够充实自己的这种精神世界，喜欢音乐，喜欢美术，是吧？ 是， 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另外呢，就是要找一些事情给自己做，比如说像我们帮帮团里的这些听众，大家互相帮助大家， 这就是一个调整自己心态的一个经历，完全是正面的。你们这个绝对是正面，尤其你帮明是吧？大鹏、季彤，你们这些人都心地特别善良。 您怎么能听出来呀？ 我觉得你们的口气，你们的说话的接地气，你们的积极态度，那都是非常正面的影响，非常正面。 那您听我们节目那么多年了，您有没有通过我们的节目帮助过咱们的其他的听众呢？ 哎呀，我是有一次想帮助来，但是可能发了比较晚了还是怎么着。前几天有一个人要乒乓球的那个网子是吧，一个我这儿正好也有一个。哎，后来我约了老伴儿啊，找不着了。我说赶快找着以后我再想法告诉你们。我就觉得人呢、应该有一颗善心，善心有了我们就会非常愉快，我们的社会就非常的安定祥和，我们的家庭也会最幸福。善是我们的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 有一种人总是崇尚好。 种人总是帮助穷人，有一种人总是不忘恩人，有一种人总是心疼老人。善待生人，有一种人总是体谅别人，有一种人总是牵挂亲人。 我是夏先生吗？ 对，您哪位？ 哎，你好，我是京城帮帮团。 哎，您好。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您那个想求的手风琴求到了吗？ 那个手风琴呢、啊？求到了。 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吗？ 我经常听。 哎呀，您经常听，您都没听出我的声音来呀、啊？ 反正我觉得挺亲切的。 你好，我是方明。 哎呀，方迪，哎呀，您好，您好。 嗯，夏先生，您听什么呢？您听评书呢？听相声呢？ 对，您的耳朵真灵啊！正好呢，就是没事闲的听听相声。 哦，听相声的是吧？我就想问一下，您求购手风琴的这个过程。 我这还特别巧，我拨备就有一个是二手的、嗯。这个时候呢，我在那哪儿，就是干着网不是吗？手机干着网， 你都看见有一个转让的，就是个我们昌平地区的，我家附近的一个二手手风琴，挺好的。后来我说那就比较近，我找这个从手风琴，我买到这个手风琴还特别巧，我买的手风琴那个人呢，正好是我小学的同学，我们俩从小时候一块长大的，小学在一起，中学在一起，去兵团也在一起，最后我们俩分手了。而且他学手风琴的时候，也是因为我有手风琴，他才学会的。没想到我一这次买了手风琴，嘿，他买到了，因为这是他的手风琴，他不玩了。 您当时知道是他吗？ 他没看出我来，但是我已经看出他来了。 这个太有意思了，是吧？ 太有意思了，我这手风琴买的真是有缘分，买从小就要找找不到他，没想到买到就是他，缘分缘分， 琴之缘哈。 对对对。 总而言之，您是求到了心仪的手风琴啊。您为什么要求这个手风琴呢？ 因为我小时候啊，我那家里我大哥有个小手风琴，那时候拉拉拉拉，哎，越拉越高兴。现在老了，老了退休了，我觉得在家待着没事儿，还把那小时候的爱好拿起来了，是这个意思。 您是从小就喜欢音乐吗？ 差不多吧，我从小就喜欢美术和音乐，因为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靠这个美术学着手风琴学会了，到中学组织宣传队，那时候是拉丝唱，然后就给人伴奏，学校组织宣传队，就那时候开始的。宣传队之后再去了兵团，又在团队宣传队，一直是这么的，就拉着玩吧， 嗯， 伴奏。 就是说您现在都已经66岁了，又想把曾经儿时的喜好重新捡起来。 对对对， 嗯， 小时候一种乐趣，如果说现在到老了老了，他去弥补小时候所失去的东西，再说那时候对小时候那些过去的一些情感还比较留恋，不管是歌曲也好，美术也好，总认为好像一唱过去的歌曲，老革命歌曲，哎，就心里中是一种释放嘛。 嗯，我看您写了一句话写得特别好啊，您说为了丰富晚年生活，做到老有所乐，老有所好。 对对对对，老了就老了，我总觉得生活怎么说呢，现在生活应该放下来了，没什么可争的了，也争不过去了，年龄到这儿了，那么还是最好是回归自然吧。 您除了喜欢手风琴和美术之外，还在做点什么事儿呢？ 没有什么，就是练练毛笔字，在前面学的太极拳。手风琴在主要是每天起来就再练练的手指，也是一种锻炼。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乐队的话，是更好的，大家在一起玩，更有能发挥自己特长，或者老都有一种乐趣吧。 现在有好多老年人啊，就是不像您这么想，就没事干，天天就没事干，闲着。 我总觉得这就是觉得太可惜了。我就发现不少老年人呢啊，岁数到了以后不学无术很多，但是另外一个呢，就说每天晃晃悠悠打打麻将啊什么的，嗯，大家在一凑一块聊聊天。我总认为这是一种消遣，但是我也总认为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浪费。对自己生命，我总认为生命如果说是有点意思的话，我认为还是要是有富有正能量的话，还是去做好去发挥一些这方面的能力。 嗯， 如果说就是说什么都不学，每天遛遛狗啊什么的，我总觉得好像是没什么意思，或者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人和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追求也不一样。 您老伴儿也经常听我们节目是吧？ 对，我老伴也听这个，他听那个，我等到下午打开我的手机，在手机上找那个公众号，然后在那里头看一些字幕的。 夫人负责听，您负责看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呦，我觉得你们的节目特别好，我在手机上看看，就是互相帮助，互相帮忙，就你帮我，我帮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自己有什么困难，哎，都会上到一播出去之后有好些的回馈。最起码人和人之间，我总认为一个回归自然。我什么叫回归自然？人和人之间就是一种感情。现在我认为叫人情。人和人之间有这么一种感情。一个社会只要和睦了，人人都想着以善为首的话，这个社会才有发展，人和人之间才能感到和睦，才有生活的乐趣。我不管怎么着，我总认为人只要行善，不害人，这个社会就能好。而且人和人之间关系处得相当好。你们所做的就是在你的互相帮助，你帮我帮你，就在走这条路。我从内心的是这么想的。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从战友踏征程，我想起团。